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哇，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夜晚，那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今天到场的这一组嘉宾，他们就是琥珀虫乐队，有请。嗨，你们好。 大家好。 哎，是的，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吧。琥珀虫五位成员呢，对，来，我们可以用移动的麦。 大家好啊，我是吉他手马丁。 马丁，欢迎马丁叔叔。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阿莹。 阿莹，哎呀，好浪漫的名字呀。 大家好，我是主唱瓦洛。 嗯，欢迎瓦洛。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格斯。 格斯，好的。 大家好，我是鼓手西门。 西门，哎呦，哎，西门，你让我想到 F4那个西门，哎。 是 对，而且发型还有点像哦。 我还是散了吧。 对，哎，真的，你把头发散下来吧。 行行行，我散下来了。 我的天哪，长发飘飘的。 能看见，没事，我不用看。 真的，我瞬间看到你的长发，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吸引人。我觉得你发质比我好多了。 没有，我今儿刚洗了嘛。 啊，是吧？ 为了录咱节目，刚洗了。 哎，我想问一下西门，你的这个头发是有自然卷还是烫过？还是 自来有点卷吧？ 是吗？ 对。 真是让人太羡慕了，这就是时下最流行的御姐的中分款。 啊、 好了，开玩笑啊！今天呢，琥珀虫乐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挑战新歌声，当然是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啊。那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在表演区尽情的表演。这主唱已经说了啊。主唱是瓦丁对吗？不是，叫什么来着？ 瓦洛。 瓦洛，对，因为我第一次看你们介绍的时候，因为这些都不是你们的本名，对吧？ 对 对 对。然后我就说啊、那肯定是起一个艺名会比本名要拗口。后来当我看到本名的时候，我发现还是艺名更容易一些。然后一开始我以为就大家都是少数民族，但实际上应该都不是吧？ 不是， 不是啊。对，但是这个每一个人的名字都非常的有艺术气息，待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让各位报一下本名，看大家能记住几个啊。好了，那么如果你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在微信上面，那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方直播间菜单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发弹幕，也可以刷刷小礼物，送送小发发和小泰迪熊之类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易直播上面，易直播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看到蒋大伟已经进入到了直播间，好吧，那大家要坐等哦。如果你要是喜欢他们的歌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都可以看得到。好，那么今天一共带来了6首歌曲，那作为第一首歌 C 位主打歌，先问问我们的瓦洛啊，终于记住了，瓦洛，第一首歌想给我们带来什么？ 第一首歌叫《两座城市》。 两座城市。 对，因为我们这个乐队呢，就是来自两个城市。 是吗？ 你像今天的话呢，就是我们是北京和天津两个地方。 哦。 然后 像这边这个西门老师和这个、格斯老师，他们俩是，对他们的名字实在，他们老换名字 啊，老换呢。 对，然后像他们两个呢，就是今天刚才做那个成绩过来的。 哦。 然后剩下我们这边这三个，我们是在北京，在北京上班。 在北。哇，原来五个人是在不同的城市上班是吗？ 嗯，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算是职业音乐人吧。 哎、哦嗯，那可不可以方便透露一下我们本来的职业都是什么呢？ 啊，行，那还是从马丁开始吧。 好的，马丁老师。哎，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哦，我猜马丁老师，因为这个从你的面相上看，不是，就是整体给人的感觉，我猜是做。金融行业是吗？ 啊、就是说出来可能让主持人有点是意外啊、我是在那个一个研究院，然后我是做、合成材料的，所以说跟这个金融还是差的挺多的。 我的天哪，合成材料好高端哇！这是我们的马丁老师啊。 马丁老师是南开大学博士毕业，很厉害的。 哇，博士、 啊、没有了， 真的南开大学的博士生，然后呢，拥有着这样一身的文艺细菌。这到底，待会儿可以向马丁老师讨教一下，你是如何兼顾音乐和学习两不误的？ 好的，好的。 对，好的，嗯，这是马丁老师，他是在做合成材料研究院哦，博士毕业。好，那么接下来是， 嗯，我这个样子应该和职业没什么关系吧？ 哦，是吗？ 我做的是写代码的码农。 哦，码农，这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数码 IT 行业是吗？ 嗯， 计算机行业， 计算机行业的， 计算机行业， 计算机通信相关的。 哇，都我发现了，咱们这个乐队都是高精尖人才，对， 各种专业都有。 嗯，是的，我觉得像什么将来未来雄安新区可能需要你们。对，那我们这是这个接下来我又忘记名字了，我一定要把 阿银老师， 阿银老师，对，阿银老师是码农啊。 我再补一句啊，阿银老师是南开大学硕士毕业，然后现在呢是在现在是在华为工作，华为大家应该知道哈。 懂了懂了，原来是在华为，我觉得此处应该有热烈的掌声，2000人大场面啊、哦，太棒了。好的，现在是两位南开校友啊。那瓦洛老师，您是在哪儿呢？ 我离这儿很近，我就在那个雅宝路。 哦。 在那边就是做一个小的货运公司。 哦，货运公司。 对对对。 我 是往俄罗斯那边运货。 是的，再次透露一下，瓦洛老师因为在大学学的是俄语，所以呢，在这个物流方面还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就是这边俄罗斯人比较多嘛。 是吧，瓦洛老师，求用俄语跟大家说，这个打声招呼好不好？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哇，就是您好，然后下一句我也忘了。您好，下面是什么来着？ 亲爱的朋友们。 哦，亲爱的朋友们，嗯，对对对，我自认呢也是学过3个月的俄语的，结果今天碰到了一个真正学俄语的，我还是悄悄吧。好了，那么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想要这个现场有什么样的节目展出都可以告诉我们。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瓦丁老师，不是 大家好，我是格斯， 格斯老师，sorry， 我是学建筑学，现在在一个设计院做建筑设计工作。 好的，建筑，嗯，也是凝固的音乐嘛。对，好了，那么最后是我们长发飘飘的西门老师。 大家好，我是西门。 嗯。 我和贝斯手柏雄老师从天津过来，我在做、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做音乐的，现在也跟音乐搭边，现在在一个餐厅弹琴，然后平时呢也做教育培训，就艺术培训、 音乐老师、 对，也卖乐器，就是卖琴。 对，二维码不能出示啊，二维码就是扫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要电话私聊一下。 这公众叉叉。对，好了，开个玩笑啊，就是几位老师呢真的是有真正身份的老师，也有各种高精尖的人才，然后呢还有就是各行各业，我觉得能把五个人汇聚到一起也是需要一个很神奇很奇妙的缘分。你像这个，像西门老师和格斯老师，两位都是从天津赶过来的，专程为了参加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在此特地表示感谢，谢谢。好，掌声， 掌声， 对，掌声，来， 哎呀，这幸亏来前的火车票不贵。对，好，那么还是介绍完了之后，大家一定会对我们这支琥珀虫的乐队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和一个全新的认识哈。那他们的歌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两座城市，其实两座城市可以很多很多，天南海北，中国的各大城市都可以随便挑出来两座，但是这首歌却只有唯一的一个。好吧，那么准备好我们的 C 位主打歌，马上开始了。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哇！现在我们的主唱瓦洛老师已经准备好了，他今天要全程站着唱，他说坐着唱没有劲儿啊。对，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镜头切过来，两座城市开始了。 好。这座城市只是为了一个姑娘，不管是对是错，反正却没那么高尚。你来到这座城市只是为了继续歌唱，只喜欢这种感觉，就别再谈什么理想。在熟悉的异乡，你也曾感到迷茫，在孤独的夜里，谁让你湿了眼眶？在遥远的他乡，还有人为你守望，那温暖的目光会让你更加坚强。两座城市之间总有许多希望，会迎着太阳，背着吉他，边走边唱。永远不要失去你最初的方向，就永远执着，永远奔跑在这条路上。眼前这座城市它已经变了模样，人们每天匆忙，可心已没有方向。心中那座城市它如此令人神往，那里住着信仰，也住着美丽善良。在熟悉的异乡，你也曾感到迷茫，在孤独的夜里，谁让你湿了眼眶？在遥远的他乡，还有人为你守望，那温暖的目光会让你更加坚强。两座城市之间总有许多希望，我迎着太阳，背着吉他，边走边唱。永远不要失去你最初的方向，永远执着，永远奔跑在这条路上。两座城市之间总有许多希望，迎着太阳，背着吉他，边走边唱。永远不要失去你最初的方向，永远执着，永远奔跑在这条路上。 谢谢。 城市就是我， 两座城市来自琥珀虫乐队。好，那么刚才呢是非常清新的一首歌哈，谢谢瓦洛这样特别正式严肃的站着演唱啊，我觉得可以再放松一些，但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场地局限性啊，不过呢还是很温馨的。两座城市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经常我们在北京和天津两个地方排练嘛。 会经常穿梭于这两个城市。 对，就是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队就规定就是一周在北京，一周在天津嘛。 是这样的。 对，所以就是在这个城际列车上，然后就想到写这么一首歌。 对。 另外一个就是现代人吧，就是说理想和现实其实也是两座城市。就是这头望着那头，一山望着一山高。然后我就是也希望就是说年轻人吧，就是怎么说呢，在面对现实的同时也能坚持自己的理想。 好的，我觉得 我是觉得也不能说坚持啊，就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享受吧。因为如果你是真正喜欢的东西，也谈不上坚持，坚持好像就是很痛苦了，就好像是吧。 对，坚持到底嘛，四个字，笑着活下去。没有了哈，其实对于音乐五个人都是非常热爱的，不然的话也不会说在自己本职工作都如此忙的情况下还能够抽出时间来排练。就我其实我刚才就特别想问哈，就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博士生导师现役研究院人员，对这个。对啊，我又忘记名字了， 谢谢， 我一定要看一下。对，我们的这个吉他老师哈，那你是如何在就是学习和音乐这两者就是如何把它兼顾的呢？ 首先呢就是在没毕业的时候吧，就是在那个实验之余吧，然后这个减少了一些自己的睡眠时间，是同时。 那可是你睡眠时间已经很少了，是不是？ 当然，另外了，也是相当于合理的把自己的实验啊什么这些任务合理的安排一下，然后把这个时间节余出来。毕竟就是说，和其他人相比，看电影啊、玩游戏也好，然后我觉得就是弹琴对我来说还是最放松的一种方式吧。 是吧？对，哎，那我有一个尖锐的问题，人家可能是看电影，有时间看电影，有时间打游戏哈，或者说有时间约会，那可是音乐和你的实验已经占据了你基本上99.5%的时间，那你还有时间谈恋爱吗？ 这个是有的，这个还是要挤出时间去进行的。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男人都是大猪蹄子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对的吧。 是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他的时间都是能挤出来的。 对， 所以如果要是有一句话，这个朋友就说了啊，如果一个男生说哎呀我忙我没有时间，宝贝咱们下次见好不好，那你觉得这是一种借口和敷衍吗？ 我觉得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借口吧，因为就是你做一件事情来说的话，就是你有没有时间是决定于你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重程度， 是吧？重视程度，你有多重视这个人这件事儿？ 对，因为比如说你半夜的话，可能你的朋友给你打电话，或者你的女朋友、男朋友给你打电话，你可能不想接，那可能你觉得他不重要。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是你的上司或者是你的老板给你打电话，你会装作是在加班的样子。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还是看你对这个事情的一个重要的排序吧。 对，马丁啊，你这个数据是不是有一个地方不太对呀？你是不是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都会特别的肝颤？好吧，对，这是马丁老师哈，确实很就是说起来可能是有一点轻松，但实际上你要真正去做的时候，尤其是你做研究，有的时候就他们开玩笑说，就是我觉得马丁老师你一点也不像博士生。就 是 一点也不像博士，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你的头发还很浓密。他们说做不出研究的时候，头发都快是被揪秃了。 这个可能是表象吧。 实际上到时候把我的假发终于可以摘下来了。对，这是这个马丁老师哈。那其他的成员有没有说，就是跟自己的，就尤其像瓦洛，我觉得，因为我也是比较了解嘛。其实做物流很累的，就每天你要看着就是哪一批货到了，又该给谁发什么样的货，就每天其实你要集中精神去应付这些事情。那你这个音乐的时间是怎么去挤出来的呢？ 反正就是基本上在工作之余吧，然后像我们现在每周末还有一个一次排练，这个基本上是每周最高兴的事儿嘛， 是吧？放松了哈。 对，然后平时就是晚上，然后自己，因为也怕。 可是你们发货不一般都是在夜里吗？ 啊，什么？ 不是在夜里发货吗？ 我们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也走向正规化了。 好的，我懂了啊，这样就晚上有时间了哈。 对。 然后，但是我们确实上班是比较晚，就是可能11点左右才到公司就行。 哎，那挺好的呀，这样的话 早上起来也可以稍微玩一会儿，但是有点怕打扰邻居。 哦，对，我的邻居其实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必放歌，我基本上就是我在节目里面选歌，我从他那块听出来，哎，你放了什么歌，哎，我就可以参照了。对，所以有一个这样玩音乐的邻居也是挺好的，有的时候啊。对，那像这个阿音老师、格斯老师还有西门老师，西门老师你是因为跟音乐相关，我觉得你可能会更怎么说，把这个生活和你的这个事业就是兴趣爱好结合得更加有条不紊一些吧。 其实我现在的事业主要就是啊，做音乐相关的东西， 嗯， 也不是相互结合吧，就全身心的投入吧，等于是， 对。那你更倾向于哪一种音乐的风格呢？ 风格很多啊，我个人喜欢有特别多的风格啊，像流行啊，比如说摇滚，还有 reggae、bossa nova、jazz 这些我都非常喜欢。我的爱好特别广泛，其实、 啊、是吗？ 对，在音乐之外还有一些特别的爱好，像啊拍照啊， 啊拍照哇，摄影师来着， 也不算摄影师， 但 喜欢拍，对， 就是摄影爱好者吧。 摄影爱好者， 嗯，对，改天可以切磋一下。 没 对， 你也拍好。 啊，是，我是拍4K 高虎。对，好了，对，那这是马丁老师。其实每一位成员，啊、哦，对对，西门老师，不好意思，这我，你知道我现在怎么去对每一个人吗？我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样子，就是手忙脚乱。我拿着手机，然后每一个人的介绍都在这儿，我得按对应的，然后后面的介绍看到底是哪个名字是哪位老师。对，那为什么会就是你们的这些？就是马丁也好，西门也好，阿银也好，格斯还有瓦洛，你们这些名字都是怎么样去起的呢？包括琥珀虫，你们的乐队是怎么以什么由来呢？ 我先说乐队吧。 好呀。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之前就属于在大学里边，然后就属于兴趣爱好嘛。 嗯。 然后就一点点的玩，然后先翻一些别的乐队的歌。 哦。 后来也开始自己尝试写歌。 嗯。 然后呢？之前呢，就是也没想，就是说特别认真的去做这件事儿。 嗯。 但是等到后来呢，就是我们这成员一个一个都毕业。 嗯。 但是大家也都没放下这个事情。 嗯。 等到我们这个最后这两个成员也都毕业了之后， 嗯， 我们就想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儿，就是大家做得认真起来，就是说把自己喜欢的事儿当成一个事儿来做。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商量，就说那个就改个名字吧，因为以前的名字咱也不提了，就说，然后就说那后来就是我就想了一个，就是说叫琥珀虫吧， 嗯， 就是那个琥珀里的虫子， 嗯， 它不是可以保存的很久吗？ 对呀，哦， 就是甚至是不是就是上百万年、上亿年的，就是在那儿封存在那儿，但 是 它代表的是一种时间，代表的是一种永恒，也是希望我们这个乐队能玩得更长久，就大家把这个事情能做一辈子吧。 嗯，是的。那五位成员，因为你们是在不同的大学里面，那你们是怎么相遇的呢？是以前是同学吗？还是？ 其实也不是，就是因为当时在学校里边的乐队吧，就是流动性比较大，就是组的快，散的也快。 懂了。 然后当时呢，我是有一个，算是我的学长， 嗯， 他去南开大学读博士， 嗯， 然后这个时候 怎么都是博士？ 他很厉害的，他很厉害的，啊。然后呢，他那个。他在南开大学呢，就认识了阿银。 嗯， 然后最初阿银我们几个就是可能组了个队伍。 嗯， 然后呢，像这个胡博士， 嗯， 就马丁老师，他也是南开的嘛。 对， 就后来慢慢就这么认识，然后乐手换来换去啊， 嗯， 朋友介绍来介绍去，后来又加入了像这边这个天津城建大学的、天津理工大学的，包括我们之前还有天津师范大学的就成员。老丁， 对， 就是很多人就最后这么一起玩，然后到现在就剩下我们这哥几个， 哦， 也挺珍惜这份感情的啊。 是的，就是很难得啊，就是有点像大浪淘沙一样，最后呢肯定会一层一层一层这样涮下来。不是说离去的人不好，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聚散终有时，但是希望琥珀虫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能够一颗恒久远。对，好吧，那么我们第二首歌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第二首歌来一个稍微慢一点的歌吧。 好， 是之前我们管它叫2012，但是现在想把它改名字叫燃烧的心。 哦，燃烧的心，我也想说2018嘛，一下跨越6年。 对，就是好像我们每年都在创作，其实就那一首歌。 好吧，就是燃烧的心。OK， 我们准备好，对，依然要站着唱哈。 哦，对， 对， 习惯站 着。对，没关系，你可以不用麦架。 拿着呀，拿着不太舒服 啊，不太舒服。那好吧，我发现马洛老师是属于娴静派的。准备好了吗？可以了。 没有雪的冬天已经悄然走远，开满花的春天会不会来临？你曾深爱的人早已不在身边，你曾经的梦想还留在原地，平淡的日子它还在继续，什么才是你奋斗的动力？当这个世界已把你抛弃，只剩下希望在陪你前行，弹起那些旋律，它们并不美丽，但来自心里，唱吧那些歌曲，别让你的声音只成为回忆。我知道在某天我们都将离去，带走一些快乐，一些忧郁，深爱着你的人会陪在你的身边，你曾经的梦想它还在继续，生活它一次次改变了你，什么才是你活着的意义？当所有的人已把你忘记，只剩下时间在陪你老去，弹起那些旋律，它们并不美丽，但来自心里，唱吧那些歌曲，别让你的声音只成为回忆，也许不该放弃，要继续下去，做真的自己，永远相信奇迹，只因你有一颗燃烧的心。 烧的心，这首歌来自琥珀虫乐队。看到平平淡淡才是真，进入到直播间，哎呀，这个开始点赞了啊。好，那么如果你喜欢他们的歌，喜欢这支乐队的话呢，就拼命的进行点赞和分享，还有关注，还有小礼物吧。好了，琥珀虫乐队，其实我是这个听完了两首歌，我觉得因为刚才瓦洛说这首歌叫2012，那是2012年写的吗？ 对，当时是2012年写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说要世界末日吗？ 啊，天哪！ 就是说大家是不是要完了？ 啊！ 我说那如果真的完了，好在我们还有歌啊，然后 对， 是吧？还留下点什么？ 当时的心态，哎，可是当时就是说，哎，什么世界末日啊，这个那个的，你们是还记得当时的感觉吗？就真的有人信过吗？ 当时后来也没什么感觉了。 对，我觉得也是啊， 天也挺蓝的。 对。然后有没有冲动说，哎，那我应该再写一首歌，这是新的元年第一天。 有一首歌叫那个叫新的开始。 哦，新的开始。 但是那个新的旅程。 啊，新的旅程。 对，但是那个今天没有准备这首歌。 哦，没关系啊。对，那咱们这个乐队正式成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现在我们这个乐队要是正式成立的话，应该是从2016年吧。 啊，2016年到现在。 但之前不是断断续续也 都有 什么的。 那像这些歌曲，就是大家一起创作，还是主要是谁来创作呢？ 主要是我来写 啊，你来写， 然后大家有想法的话，就是一起在排练，不停的往里加一些新的东西啊什么的。 好，对，那现在歌曲的数量上来说，你觉得算是高产吗？ 我们不高产， 不高产，不高产， 产量挺低的，一共也就十几首歌吧。 啊，一共十几首歌，可见平时还是太忙了哈。对，来吧，各位那个高精尖的学子们，还有这个国家的栋梁们，你们也好好的这个研究一下，看怎么能让这个乐队高产一下。对，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歌带给我们哈。当然，今天呢，就算有十几首歌，也可以让我们的现场变得很精彩。OK， 我们稍事一个小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都会在这里准时等待着大家哟。Hello， 对，那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这一组嘉宾就是琥珀虫乐队，欢迎他们。呼，嗨，又回来了。对，那再次这回我来介绍啊，分别来介绍，我就从这个屏幕的右边哈，马丁老师，对不对？好，欢迎马丁老师，欢迎安颖老师，还有瓦洛老师、格斯老师和西蒙老师，耶！我觉得我的记忆力还是可以的，经过这半场啊，是上半段，我终于记住了，成功记住了五位成员。对，好了，那么其实现在是年龄大了，要隔着以前一遍就记住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在下半时段我们依然是有很多的好歌要带给大家哈。刚才是唱了一首歌曲，这首。我觉得你们的歌是充满那种，总是会充满希望和正能量，是这样吗？是有， 对，我们是一支正能量乐队 啊，正能量乐队。那没有写一些情歌或者是一些真的很伤感或者说很消极的一些情绪的表达吗？ 有，等下会有一首比较消极的， 是吗？ 比较丧的， 比较丧的。是，现在不是流行那个要。就是每天要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然后还有人说要每天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确丧。对，其实有些时候呢，这个灰暗的情绪或者说消极的部分并不一定是不好，因为有些东西呢物极必反，是不是？好，那么这首消极的歌曲，比较丧的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很想知道。哎， 就是歌的名字叫下沉嘛，听这名字也不怎么阳光是吧？ 啊，就是一直往下沉。这是在什么时候，就是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和感受呢？ 就是等于是当时就是我当时刚大学毕业吧， 是迷茫吗？那个时候 对，就工作什么的也不太理想，然后当时那个就对象也把我给那个 呀，怎么能这样呢？ 就是这个等于说就是 双重打击，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反正就是感觉这个时候很不顺啊，什么的，就当时是这么个想法。当然现在就一切都过去了，反正 是的，都是什么都有了，是不是？生活也很稳定，又可以有自己的乐队，有自己的朋友，还有自己的作品，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这首歌《下沉》就是可以表达当时的一种心境。 对，下沉是比较就是。比较低沉的那种，就情绪当时情绪比较低落。 对，那其他四位就是在共同演奏或者说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们会有同样的感受吗？就是情绪会被感染吗？ 虽然我没有同样的经历，但是我也每次演奏的时候，我拼命努力想是这样，就是给自己一个情景吧，就是 想想一无所有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 那。就是其他人呢也会有，我相信这样的经历可能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等于是双重打击，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感觉哈。阿颖老师有话要说是吗？ 阿颖老师有话要说。 其实这首歌其实我和那个网络接触的时候，他弹的 前几首歌基本就是什么下沉啊， 啊， 听的最多吧。 啊， 我理解还是觉得是理解的， 比较透彻， 挺多的。 嗯， 这首歌就是看着就在迷茫的时候，就是有很多那种难过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明显。 嗯，好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吧，就是看看好不容易在正能量的一个乐队里面能挑出一首不能说负能量哈，就是比较消极情绪的歌曲也是不容易。来把这首下沉带给大家。 等会我拉铃了。 嗯，好，可以准备一下哈。好，那么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两种方式，微信和这个一直播都可以。现在是，我跟你说，现在是西门老师的眼镜掉了，我现在要播报现场的战况。哎呀呀呀，哈哈，哎呀，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这样吧，我还是来继续跟大家互动一下，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琥珀虫稍微准备一下。微笑六八进入到直播间，嚼着炫迈，那你就停不下来了。好，进入到直播间，更多的朋友希望都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那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就是琥珀虫乐队，大家依然是可以给我们关注、分享，还有刷刷小礼物，嗯。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跟大家正式通报，还有五秒钟就开始咯。这首歌《下沉》来自琥珀虫乐队，五、四、三、二、一，开始。 下沉，在每一个醒来的黄昏，我看着你的泪痕，那绝望无助的眼神，天空如此的蔚蓝，阳光如此的耀眼，如此凄美的秋天，我是如此的孤单，我感到我在下沉，在每一个睡去的清晨，我梦见爱过的人，那难以忘记的温存，梦想如此的遥远，现实如此的艰难，今天重复着昨天，明天是不是今天，我在下沉，在梦和现实之间旋转，像一枚硬币一样答案，是正面还是背面，是谁决定着我的明天，我知道我在下沉，在每一次午夜的狂欢，我知道有些伤痕已在我心里生根，人们一生在寻找，到最后无处可逃，我的坚持和骄傲，世界会不会知道， 下沉，在梦和现实之间旋转，像一枚硬币一样答案，是正面还是背面，是谁决定着我的明天。我在下沉，在梦和现实之间旋转，像一枚硬币一样答案，是正面还是背面，是谁决定着我的明天。 对，为琥珀城乐队打 call。 这个如果要是有现场的话，我觉得这现场版应该是比较给力的哈。 因为今天不能插电嘛，然后 对 现场的话，要是插起电了，挺有意思的。 是的，就现场，哎，我特别想知道现场唱完这首歌，底下的台下的那个观众的互动是什么样，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就冒着星星眼是吗？ 我一把鼻涕一把泪。 是吗？哎呦，唱得太好了。 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是。台下的那个观众都在那，这样就这样点头。 对，因为他就是跟着， 他就随着那个节奏点头。然后我们看那个视频，就觉得简直是一个邪教。 天哪！但不能够啊，这个对，他就 有 的时候。 我其实有一开始没有加这个乐队之前，看过马老师在台上演这首歌。然后当时我是一个小乐迷的一个身份去看的。 是吗？小迷弟。 对，小迷弟，因为。因为这个整个乐队里应该是我最小嘛。 哦，对。 对，然后当时在台上演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深刻的记得我后脊椎就有一种发麻的一种感觉。 我的天哪！ 我要加入这个乐队。当时就想，其实是 实现了。 对，有一个目标是想睡吧，老师。 你够了。 对对，后来对，后来加 那个禁止个人崇拜啊，这个。 对，然后后来加入这个乐队之后，就一直在，有时也经常往北京跑，然后就是研究歌什么的。哎，就感觉梦想实现了。 是 那个他的双重梦想都实现了。他不但是到我们乐队来弹贝斯， 还跟你住了一个房间是吧？ 就到北京就住在我这儿，我到天津住在他那儿。 哦，对，这个还是有这个基地的，是不是？ 对， 必须得有这个排练的地方，可以进行交流，可以弹弹音乐啊，是不是？ 这点就比较好。我们是每周基本上都会固定排练一次，大家一般都会聚下来一起聊聊天什么的。 对。 主要是 喝酒和聊天，还有吃饭玩，是不是？ 对， 那五个可以说大男生哈，聚在一起，你们都一般除了表演，就是说排练音乐之外，那会自己做饭吗？那刚才也说喝酒得有下酒菜呀，是不是？ 这个我会做，就是 我倒会做，之前。大学毕业那会儿在自己租房子嘛，自己会做饭，后来搬家之后就没有条件了。我们一块儿聚餐，一般都是下馆子啊， 下馆子啊， 没有条件做的， 对对 对，哎，其实也挺好的哈。对，就是如果要是会做菜的，那大家一起做是一种乐趣，但是如果不会做呢，大家一起下馆子也是一种乐趣，那不一样哈。对，这样就比较省事儿了。好，那么刚才呢一首下沉，这首歌是虽然是一种可能比较低落的心情下写的，但是这首歌的爆发力我觉得是很强的，甚至我觉得跟刚才之前的两首歌比起来，它是爆发力最强的一个。 对，因为他这个是要表达一种情绪嘛。 是的，就是要宣泄。 对，对，对， 对，现在不知道之前甩了你的女朋友有没有听到过？对，就不接这个伤疤了哈。这个主持人怎么那么讨厌啊？好，这个谁有话要说吗？ 哦，没事， 没事， 西门老师 有 调一下音。 哦，好的，好的， 好，那么在西蒙老师调音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这个继续跟大家互动一下哈。接下来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呢还有剩下的三首歌要带给大家。其实今天现场，刚才是本来想给大家展示一下照片，但是照片呢在我们这儿格式可能是没有读出来。其实今天现场我觉得几位老师都是跟你们平时演出的形象比起来要减了很多的等级吧。就是如果要是现场演出的话，是不是会有专门的这种服饰和化妆什么的，服化道？ 没有 就是我们就是演出之前会大概说一下这次演出大概大家穿什么整体什么风格。 哎，有队服之类的吗？ 之前有过队服，就是自己做的那种，就是上面印着自己的 logo 啊什么的， 是吧？就是琥珀虫。对，哎，琥珀虫有是做了一个真的那个琥珀，然后里面挂了个虫那种吗？ 没有，我们那个我们乐队就是大概就是 logo 就是一个蝴蝶但是一个不太完整的，有点残缺的一个蝴蝶 就是残缺的美， 就 有时候 就是 遗憾也是美啊。 对，因为实际上在琥珀里的那个昆虫它也不一定就是那种完整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每个人也是都各自有缺点的嘛。但是呢就是虽然是这样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就长长久久吧，就像琥珀一样。 是的是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终于可以，现在乐器什么的都准备好啦，现在 准备好了 拉开场子，下一首歌就要带来了。 那下首我们就唱一个稍微快一点的歌了。 好呀。 叫随想，也是我们乐队就是组建以来吧，就排练的第一首歌。 好，这个还是挺有意义的啊。随想，其实随心，有时候随心所欲的感觉是非常爽的。好，现在呢就可以准备好了，可以戴上耳机监听一下，看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的真实。现场要进行这个调音，找到一个最佳的位置把这个现场带给大家。好，现在随想开始。 这里灰色的天空遮住属于我的星光，这里贫瘠的沙漠之中没有我的土壤，周而复始的轮回之中那是我的天堂，放浪不羁的青春随游随风飘荡。 随想，哎，我觉得这两首歌真的都好好听，而且两首都是不一样的感觉。对，一首下沉，一首随想，不管你怎么想啊，那这两首歌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都可以在各大音乐平台找到，是不是？ 那个下沉可以在。可以在网易音乐、QQ 音乐、还有虾米都能找到。因为我们去年录了一张那个 EP 四首歌，那里边有下沉。 是的，随想呢？随想是找不到吗？ 随想现在网上还没有，因为我们当时只录了四首。 哦，好吧，那这首随想呢，今天可能是大家目前能听到的唯一版本哟。对，那接下来也会这个发出来给大家听是吧？ 对，我们马上就是十一月份就开始想录音了。 啊，十一月份录音。 下一次的录音打算了。 是的，是的，那这接下来的这个步骤，就其实有些事情就已经安排好了，是吧？十一月份录音是录 EP 还是？ 对，可能还是就是先录几首歌吧， 先录几首歌， 我们可能会单曲发，然后一首一首的，凑够了再说吧。 好的，其实也是非常随性的一个选择哈，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你怎么说呢？顺其自然，哎，就。到那个时候水到渠成的出来一个结果一定是让大家都很满意的。好，那么今天呢其实还有等你来挑战的环节还没有呈现给大家。今天的这个等你来挑战，我看到这首歌我简直太熟悉了，因为我小学的时候音乐老师就教我们这首歌，但是呢这个跟我们的瓦洛老师其实是有很大的渊源，因为他大学是学的俄语专业，所以今天呢特别挑了一首俄语歌要进行挑战。哎，那么这首歌瓦洛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对，就是我们选了一个那个前苏联的那个民歌 啊，原苏联啊， 卡秋莎啊。对，现在叫俄罗斯民歌。 对，俄罗斯民歌卡秋莎。那我们这样吧，先来好多人可能知道这个名字，但是对这首歌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们先看一段原版的这个 MP4 来听一听，看看它这个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再带来我们琥珀虫的版本。好欢快，好复古。 正当梨花开， 哦，还是女版。 河上飘着柔曼的琴声，卡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 是谁的笑声？这真的是经典的歌曲啊，卡秋莎也是现在就俄罗斯民歌。对，我们还是切换到我们的画面当中。对，刚才卡秋莎，刚才这个一闪而过的俄罗斯美女还是非常漂亮的。对，因为我们家离俄罗斯特别近嘛，就在边境上，隔一条河，所以我觉得俄罗斯的女孩子真的长得是太漂亮了。 你也挺漂亮。 啊， 你也挺漂亮， 是吧？谢谢西蒙老师。对，那刚才是听到了卡秋莎，也看到了这个当时的五毛特效。对，就是全是爆破的场景啊，大场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来琥珀虫的挑战新歌声的版本了。这首卡秋莎，我强烈建议这个用俄语唱，瓦洛老师。 我可能会唱一段俄语。 你可以全程唱俄语。 那个， 你是改词了吗？ 没有改， 没有改词， 唱的是中文版本 啊。好的，好的。 但是我们就是编曲上做了些改动。 好的，改了编曲， 有点东方特色了。 啊，是吗？那 西方。 好，我们一个片花之后，马上进行今天的挑战环节，等你来挑战，卡秋莎，马上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好， 这个等你来挑战，我们马上卡秋莎就要开始了。 的天涯，河岸上飘着柔软的轻纱，他就是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他就是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姑娘唱着动人的歌谣，他在歌唱草原的雄鹰，他在歌唱心上的人儿，他就是爱情永远属于他，他在歌唱心上的人儿，他就是爱情永远属于他。 在里面啊，对， 就是因为今天不能插电嘛，然后 对， 就是有些东西可能也表现不太出来， 对，收一丢丢，对。但如果要是现场的版本，我觉得会比这个要放得更开，对吧？ 对，就是可能就是。就传说中的比较燥一点会。 嗯、哦，是这首可就是就这个版本在现场演出，比如说 live 上啊，或者说这个音乐节上有演出过吗？ 有演过演过 啊、哦，是不是引起了全场的热烈反响？ 那就是前面那个节奏嘛， 我 有。 但我觉得改编的非常好。对，就是尤其是整个都是那种行进的感觉， 谢谢谢谢， 然后是非常有力量感，歌曲和这个器乐真的是完美的结合。 因为它本身就是卡秋莎，其实是 大炮， 就是苏联那个炮嘛， 啊， 就火箭炮嘛，它本身。然后我们也想就是这个，应该战斗民族的歌，咱们翻的话也得有点战斗性嘛，就是。 对，就翻的太柔情了吧，也不太合适。对， 无法超越原版。 对，但是呢，这首歌还是非常经典的，而且我觉得改编的魅力就在于让人听到不一样的歌曲。就同样的一首歌，不同的唱法、不同的编曲、不同的演奏和演唱，都会给它就是重新赋予它一层意义。我觉得今天这个改编，如果要是可以打分的话，100分。真的，我可以给99.9。 谢谢主持人。 对，虽然这个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但是呢，我不从专业性出发，就从一个普通的吃瓜群众，我也是很喜欢的。嗯，好了， 火了，估计。 对，哎，我跟你说，我真的，我无数次在节目里面说我是人形锦鲤，就是如果我要说，哎，这个乐队好好啊，然后哎，他们很容易就火啦。对，还有这个一点点的时间，今天其实准备了6首歌曲，但是还有一首没有唱完，那没关系，我们可以留着。